安宗扭头看着白毅问道：“ 这不算电影吧？”“ 废话，哪个电影拍成这样啊？” 突然间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安宗没有心理准备，脑袋直接撞到了床板，疼得直捂着脑袋。这个时候画面渐渐的又有了亮光，随后他们看到那个女人迎面向他们走来。安宗看到这个女的其实蛮年轻的，头发披在肩膀上，她还化了妆，眼角的眼线都花开了，整张脸非常惨白，而她的嘴唇是紫色的，这样的面孔就像是化妆化过了头的样子，非常难看。她面无表情地朝着镜头走了过去，眼神十分呆滞。安宗发现她穿着很单薄的衣服，现在都冬季了，但是她依然穿着一条皱巴巴的裙子和白色长衬衫，衬衫应该还是男士的。等她彻底走出画面，电视机突然间跳了一下，然后一声爆炸声响了起来，他们都被吓了一跳。原来画面又自动切换回了刚才的电影。白毅把声音关掉，安宗捂着耳朵说：“ 要出事了。” 白毅迅速套上毛衣，然后把安宗的衣服扔给他说：“ 快去网吧。” 安宗连忙穿上衣服，前面的声音和他们当初在手机里听到的是一模一样，不用说也知道那网吧肯定又出事儿了。白毅拿着手电，他们就冲了出去。这个时候才4点钟，外面漆黑一片，一到楼下就感觉狂风肆虐，一股寒冷的气息直接往七窍里钻。白毅用身体挡住安宗，然后说：“ 去网吧。” 安宗捂着嘴挡着风说：“ 网吧被封了。” 白毅拉着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：“ 到那里再说吧。” 安宗连忙点头，心里还在思考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他们会收到这样的讯息，但是现在也来不及往细处思考。他们两个人来到网吧，网吧的锁居然是开着的。白毅猛地一推门，他们马上就冲了进去，屋内一片漆黑。安宗连忙摸着墙壁找灯的开关，但是因为太紧张了，怎么都找不到。突然他感觉有一只非常冰冷的手搭在他的手上，接着拉着他的手往开关上放，安宗几乎要叫起来。他顺手一庆，顿时整个网吧都亮了起来，但是除了他和白毅，没有第三个人在门口。白毅环视了四周喊道：“ 在那里。” 他们看到倒在地上的网吧老板，安宗连忙冲了过去扶起老板，发现他居然还有气。白毅连忙拨通了救护车，救护车很快就赶到了，随后那个网吧老板就被抬上去急救。白毅除了拨通救护车外还打了110，所以他们两个很快被叫到警察局去。当然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老板出事了。安宗便回答说是这老板事后来找过他，他感觉非常不对劲，所以才过来看看，发现锁开着就进来了。最后他们还是被带到了派出所，搞到早上才被放出来。出来的时候才被告知那个网吧老板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，可能是窒息时间过长了，所以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和警察都是一片空白，只有干等着他醒过来再问。那个年轻人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出乎意料的是并不是他杀案件，而是属于意外性死亡，因为没有任何外伤，窒息完全是因为长期上网，而网吧的空气又非常不流通，所以导致心肺功能衰竭，也就是说他是上网太久给闷死了。这说起来非常荒诞，但是的确也有过上网时间过长最后心力衰竭而死的案例。那么那个一脸青春痘的小子就真的是有些冤枉了。总之得出这样的结果，警方也就不会再做进一步的追究，这让安宗有一些怀疑他们的办事能力，怎么都觉得有一些敷衍了事的味道。但是一个小刑警告诉他们， 其实到年底，案子都是要能玩的都玩掉，否则会直接关系到办案效率问题。他们最近在着力调查其他案子，根本就是忙不过来。他们被送出了派出所，警察们还表扬他们见义勇为，毕竟那男人的命算是他们救下来的。但是安宗却越来越搞不懂， 事情明显是要复杂许多，摆明了是有什么东西希望我们插手。在电视里出现的女人又是谁？是她想要这个老板死？她又为什么要通过手机通过电视来告诉我们？ 安宗越想越是觉得火大，他烦躁地搔了搔头发，对身边的白毅说： 你怎么看？ 可以有很多方面的解释。 怎么说？ 先去吃早饭。 到了面馆，他们点了两份腊肉面，白毅点了一支烟，然后开口说： 问题可以很简单，也可以很复杂。最简单的解释就是，这一切都是巧合。首先，那个少年死于上网疲劳，而他们家里人因为某些缘故和另一个少年争吵起来，随后少年被杀，而这个老板则是牵扯到另一个伤害案件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你认为的灵异事件在里面，这是最简单的解释。 安宗嚼着面点了点头，然后问道： 很牵强。那复杂的解释呢？ 复杂的就麻烦了，因为不稳定的因素太多。首先，第一个死的小子很有可能就不是真的普通死亡，而接下去则就全部都可以用撞鬼来解释。但是这种解释必须要有鬼的存在。 你不觉得第二种复杂的解释比较符合吗？ 其实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为什么会找到我们，这跟我们应该没什么关系。 安宗认同地点着头，白毅看了看他，最后笑着说： 你不是这两年里看了我很多书吗？ 安宗吃着面条警惕地看着他，心想： 他不会问我要阅读费吧？ 他点着头咽下面条说： 是啊，不过我没有弄坏，都还你了不是吗？ 白毅满意地瞧着桌子，最后说： 玩过请灵游戏吗？ 当然没有，我这样的人玩那种游戏太危险了，当初我读书那会儿流行请笔仙，我都不敢玩。 白毅笑嘻嘻地看着他依然没说话，安宗往细处一想，然后结巴地问道： 你该不会是想要…… 白毅满意地点了点头说： 既然我们无法从当事人身上得到讯息，而且很明显我们都相信是第二种解释，为了日后不会看电视跳频道，不会手机受干扰，我觉得有必要一试。 安宗拿着筷子在碗里挑了半天，开口问道： 怎么干？ 我那些书你是白看了。 不是说技术性问题，是可行性问题。 我会解决的。 安宗翻着白眼，继续把剩余的面吃掉。